甜甜的微笑，心儿砰砰跳，时间的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。幸福是什么？你说你知道，那种温暖总是让人心在飘。生活的美好，自由的奔跑，原来幸福就是拥有爱的味道。幸福就是爱永远的围绕，给我一个拥抱，天荒和地老。幸福就是爱紧紧的依靠，总有爱的火苗澎湃着心跳。幸福就是爱永远的围绕，心与心的相伴，分分和秒秒。幸福就是爱紧紧的依靠，牵手走过风雨，一生都逍遥。幸福的味道，幸福就是爱永远的围绕，给我一个拥抱，天荒和地老。幸福就是爱紧紧的依靠，总有爱的火